Cause my dreams are bursting at the seams. Days like this I want to drive away. Pack my bags and watch your shadow fade. You tune me 您将收听到的是《小鬼当家》，与 Emma、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。 提问：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？ 当我发现我爬山爬得没我快了。